第53集，乖一点。 这次的行马，薛元把握好了尺度，磨倒是磨红了，应当还没有磨破皮。顾元白也不喜欢自己如此弱，但这一身皮肉确实是精细养出来的，越是养尊处优，就越是一点痛也难受。身边的公事和太医院总是常备着各种以防意外的药物。薛远拿着药，还当真伸出了手掌。田福生给薛远的药抹上去的感觉清凉的过了头。薛远平生第二次干这种伺候人的活，下手没轻没重，重了一下之后，圣上就踹他一脚，倒吸一口冷气说道：“ 轻点儿。” 被踹了一脚之后，薛远现在没心思跟他计较，他掸了掸衣服上的灰，额头上也冒出了细汗，不知道是感叹还是不耐。 还重，薛叔的手太粗了，摸在朕的身上都像是石头刮一样。 薛远的手心中有许多粗茧和细小的伤口，这是一双属于兵人的手，自然说不上什么精细。 我全身都这么糙，我能怎么办？ 薛远用最柔和的小指，最轻的力道来给圣上揉开药物。顾元白眉头蹙着，都有些后悔让他来了。等好不容易上完了药，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。顾元白受伤处的肌肤又热又烫，药物又凉，冰火两重之下，他连力都使不上来了。 还不给朕收拾衣物？ 薛远皮笑肉不笑，见不得他如今还是这副不好的脸色。 圣上，您能对着臣笑一笑吗？ 闻言，顾元白扑哧一声，没忍住乐了。 大胆！ 他总算是笑了，眉眼弯弯。手握重权并秋色无边的人笑起来，有着平日里不会有的柔和面容。这不是平日里的淡笑、客气的笑，而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因为薛远而露出来的笑。薛远看了一会儿他的笑，觉得心里挺痒的，他低着头继续默不作声地给顾元白整理着衣物。提着衣服的手到了一半，发现药还没干，就俯身撑起，探头到小皇帝的伤处，吹着刚上来还未干的药膏。从他口中吹来的热气到了清凉的药物上，烫得顾元白大腿一抖。顾元白不喜欢这样被人掌顾在身下的姿势，他一只手撑在地上支起自己，另一只手攥着薛远的发丝，把他压制得老老实实。 快点！ 薛远头皮被拽得生疼，都要气笑了。 刚抹上的药，快不了。 这处四处没人，安安静静的，树影一遮，花草一挡，没有人能看见。顾元白坐起身，低头一看， 原来已经红了。 本来就被磨得红了，然后薛远的操手一上，红意还加重了。薛远丝毫没有一点这红意跟他的操手有关的想法，心安理得地问道：“ 还疼？回去再说。” 等差不多干了的时候，薛远给顾元白整理好了衣物，然后忽然低身圈住了顾元白，双臂一个用力，直接把人抱在了怀里，稳稳当当地起了身。顾元白脸色一黑，正要挣脱，薛远腾出一只手轻拍了他一下。 圣上，您如今不能走不能骑马，要是不想要疼，就得让臣抱着。你敢再拍我一下？ 薛远若无其事地抬手又拍了一下，笑得獠牙阴恻。 圣上原来还喜欢被别人拍呀、啊！等回宫殿，圣上想让臣拍几下，臣就拍几下。现在别急，臣两只手还得抱着你呢。 顾元白气狠了，现在周围没什么人，薛远的两只手跟铁掌似的箍住了他。单论身体和力气，顾元白怎么也弄不了薛远。估计薛远就是这么想的，现在才敢这么大胆。 是以为朕现在没办法惩罚你吗？ 顾元白伸出手揪住了薛远的领子，硬生生地拽着衣服将薛远的脖子给拉了下来。薛远低头居高临下地看着小皇帝，手掌没有力气掐不住薛远的脖子。顾元白将薛远拉得更近，抬起身子长着薛远的脖子狠狠一口咬了上去，牙齿咬在脖梗上，转瞬之间就咬出了血，疼得薛远眉头扭曲，青筋暴起，手下不由用力， 真他娘的疼。 掌心抓着圣上的皮肉，圣上觉得疼了，于是嘴里更下了狠劲，鲜血从嘴角流到了侍卫服的衣领，把白色的一圈给染成了红色，满嘴腥气。顾元白爽了，他松开了嘴，舔去唇上还热着的血，唇角冷冷一勾， 再干。 顾元白接手了整整一个国家，平日里对着那些蠢人蠢事儿，心里不是没有不爽和戾气。顾元白有的时候看着薛远都挺羡慕的， 凭什么这个人比朕健康，还敢比朕还疯。 他咬着一口用了全身的劲儿，把心底的戾气狠气都一鼓作气地咬了出来，血蔓延到了嘴里，满嘴都是腥气。顾元白却觉得心底压着的东西陡然轻松了不少，高压也就只能发泄在薛远身上，因为薛远能受得住。顾元白擦擦嘴，捏了捏薛远的下巴，把他的脸转向前头， 给朕乖乖地走，别叫。朕让你听话的时候不听，这个时候反倒是比狗还听话了。 薛远呵呵笑了，顶着脖子还流着血的两个牙印， 哼，臣本来只想抱着圣上回宫殿。 知道疼啊？ 知道。 知道疼就给朕乖点，机灵一点。 薛远不说话了，过了一会儿他才道， 老子还不够乖。 顾元白又按了按他的伤口，薛远改口道， 臣已经很乖了，圣上 再乖一点。朕喜欢乖的人。 薛远眉眼压着，显得很阴翳， 所以喜欢楚卫那样的，所以才一见他就冲他笑，知不知道他对你没安好心。 薛远心里憋着，硬着手臂把顾元白给抱回了寝宫，还等候在这里的宫室们被薛远一脖子的血迹吓得两腿发软。田福生正要着急忙慌地找太医，就被顾元白给拦了下来， 朕没事。 田福生转而看向脖子上都是鲜血的薛远，薛远脸色还是很不好看，硬邦邦地回道， 不用。 侍卫们见薛远受伤了，原想上前从薛远手中接过顾元白，但薛远直接绕过了他们，抱着顾元白给放在了床上。明黄色的龙纹床单上放着一个白生生的美人。薛远看了一眼顾元白，退开撩起袍子去擦脖子上的血，他越擦越多，脖子上都是斑斓的血迹。 牙还挺利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